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上回我们讲到，1990年的4月7号，亚洲一号卫星就要起飞了，而能否起飞，关键就要看气象预报。然而人类在高深莫测的宇宙面前，毕竟还是一个孩子，无法完全准确地预报气象情况。目前世界各国把所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都用于了气象，如计算机、雷达、红外探测器等，但是仍然无法达到准确预报。欧洲将各国的气象专家和最好的设备全都集中在一起，美国在本土上空有2个静止气象卫星和2个极地卫星，也有很多先进的地面监测手段。国家航空航天局还设置了专门的研究航天气象的机构。尽管如此，对100公里范围内的气象变化情况也只能是监测而已，谈不上准确预报。而翻开世界航天史，因为气象原因而造成的发射失败不乏其例。以美国为例，仅从1986年1月到1987年6月的5次发射失败来看，都和气象有关。比如1986年的1月28号，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点火升空73秒后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罹难。事后经过调查认为，除了助推火箭设计上存在缺陷之外，另一个原因是忽略和低估了气象的临界效应。由于挑战者号运输系统在发射台停放长达38天，发射又是在-2摄氏度的低温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固体燃料火箭助推器上的 O 型密封圈因受冻而发生裂变，使得向外喷泄的高压火流引燃了外燃料箱，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再比如1987年的3月26号下午，美国宇航局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了一枚载有军事通信卫星的大力神火箭。由于发射时遇到大雨，刚启动约1分钟，便在离地4700米的空中遭到雷击而爆炸，直接损失达到1亿7000万美元。 再比如1987年的6月9号，美国宇航局在瓦罗普斯岛发射场发射三枚火箭，因发射前一阵狂风暴雨突然袭来，火箭被雷电击中并自行点火升空，随后很快坠毁于大西洋当中。由此可见，气象条件的保障对卫星发射的成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倘若气象预报一旦有误，则一切功亏一篑。想到此，吴传竹砰的一声关上窗户，大步朝门外走去。远处一片阴沉，几块云团在发射架的头顶若有所思地悬荡着，像一床床发潮的棉被。昔日望冠的山梁上早该布满曙光，但此刻却仍是一片晦色。太阳如同一个怕羞的村姑，就是迟迟不肯露脸。吴传竹爬上一道坡坎儿，又爬上一道坡坎儿，一直爬到半山腰。50多岁的人了，竟然没有一点累意。他抬起头，再次举目四望，天空依然是乌云密布。他恨不得能长出一双长长的手来，将死睡的太阳一把拽出云层。吴传竹这位出生在四川大巴山中的黑脸汉子，从小就善于爬山走路。他刚满6岁的时候便开始爬山打柴，上小学时每天来回走15公里，上高中以后每周来回走100多公里。195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气象专业，成为系里的竞走主力队员，从此也与气象结下了不解之缘。1970年发射东方红一号的时候，他是气象预报组的组长。那天也是满天乌云，火箭加注前，司令员问他，小吴，发射的时候能看到星星吗？他当时年轻气盛，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样子，胸脯一拍说，保证能。火箭点火的时候，夜空果然是群星闪烁，而且航线四周都是云，唯独火箭飞行的航线上夜色朗朗。为此他那次立下了三等功。但随着发射预报次数的增多，他越来越感到老天爷实在是太难对付了。特别是西昌的几次发射，老天爷仿佛故意作对似的，每次发射前几乎都要碰上几个小时的多云或者是大风，而且相当严重，搞得从上到下十分紧张。1984年4月8号发射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的时候，上午还是晴空万里，中午一点便云层滚滚，到了3点已经是乌云密布了。但是在指挥部紧急会议上，吴传竹还是大胆地做了预报，晚上8点云量将减少到6层以下，厂区上空将出现云空，火箭穿云飞行时云中电场强度不超过每厘米10伏，不可能出现角动闪电，8点后完全满足最佳发射条件。于是指挥员果断下达了加注第3级火箭推进剂的命令。结果发射的时候，厂区上空真的有一块很大的云空。事后有人说，那是气象专家钻了老天爷的一个空子。1986年2月1号的发射也是如此。发射前的头一天，高空风速达到了每秒85米以上。为此2月1号凌晨1点，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就风向问题研究讨论了1个多小时， 等确定风向对火箭没有太大影响之后，才下达了加注发射的决心。1988年3月7号的发射更为惊险，上午还是红日高照，下午便满天乌云，发射前几十分钟还下起了小雨。不少人都说今天晚上肯定搞不成了，现场的指挥员和工作人员也都心急如焚。但是吴传竹和气象室的人员一起经过周密分析精确计算之后，做出了晚八点转少云的预报。于是指挥员决定推迟卫星火箭加点，火箭升空时果然又是晴空万里。尽管吴传竹在发射场干了近30年，和他的同事准确预报过13颗卫星的发射日，可是他深深感到这次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气象预报比此前任何一次都更加艰难，更冒风险。此刻日出的时辰早已过去，吴传竹再次抬起头来，满眼除了失望还是失望。要是发射日不是选择在今天，而是选择在前天或者昨天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前天晚上，吴传竹特意去了发射场。多好的发射窗口啊，没有云，没有雨，更没有雷，而是满天星斗。昨天晚上他又去了发射场，抬头一看，一轮圆月高挂在发射架的上空，仿佛正在向他发出挑逗似的微笑。是啊，从4月1号选定4月7号为发射日之后，气象预报便被逼上了一条绝路，而他和气象室的全体同事也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甚至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吴传竹非常清楚，由于今年全国气候反常，给气象预报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难度，尤其是3月中旬全国性的寒潮不期而至，致使西昌三月的多云日和雷暴日成为近20年来最多的一次。而从4月2号起，全国性的寒潮又突然降临，两次寒潮间隔如此之近，强度如此之大，这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春天都不曾经有过。而且他们通过对17年的历史资料的统计计算，4月7号这一天17年当中有11年都是坏天气。果然从4月4号晚起，内蒙古西部的冷空气南下进入北疆，翻过天山，开始向西昌方向移来。同时孟加拉湾的热带云团随着西南气流东北上，叠加在冷风云系上，造成连续性降水，又让西昌的天气变得更加复杂。吴传竹抬腕看表，表上的日子清晰可见，4月7号。那么如此重大的发射任务，为什么偏偏选择在这一天呢？选择哪一天为发射日，对一次发射的成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日为什么定在4月7号，而没有定在4月5号或者4月8号？或许 这还是一个问号，一个留给明天的问号。早在2月27号，西昌卫星基地气象部门根据各种气象监测设备获取的信息，以及西昌地区几十年来的气象历史资料，对4月份的天气趋势和天气过程就做过如下的预测。4月1号到4月3号有一次降温降水天气过程，4月4号到4月6号天气较好，4月7号到4月14号为阴雨多云天气，而且有降水和雷暴。为此，气象部门向发射指挥部建议，亚洲1号卫星的发射日瞄准4月5号为好。发射指挥部当即表示，发射日可以预选在4月5号。但是，亚洲1号卫星发射日的确定与过去发射国内卫星是不同的，它涉及美国和亚洲卫星公司等方方面面，需要经过中外双方共同商榷之后方能最后确定。于是中外双方根据各自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气象预报情况，经过共同协商之后，将发射日预选在了4月5号到4月9号这个区间。就是说4月7号正负两天都是发射日。至于到时具体选哪天，则取决于当时的具体的天气条件。对此，双方还举行了正式的签字仪式。但是4月7号正负两天是一个技术术语，严格来说这个概念并不严格。因此中方按照4月5号准备瞄准时间的最前沿，它好处是回旋余地比较大，万一4月5号不行呢，可以延至4月6号或者4月7号，这显然是上策。而亚洲卫星公司呢，则按照4月7号来准备，虽然这个日子也在预定的时间范围之内，但显然不是上策。之后基地的气象部门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再次做出预报，4月5号4月6号天气好，4月7号到4月10号天气不好，并且中方还将这一情况及时通报给了外方，建议发射日选定在4月5号为好。但没有想到，当中方的气象预报传到外方时，外方却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预报，认为目前世界上的短期预报最高准确率才只有 60%， 现在离发射日还有一个月，中国的气象预报却做出了4月5号是好天气的预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尤其是这一信息传到大洋彼岸的美国休斯公司总部之后，不少人觉得很荒唐，甚至一时传为笑柄。而香港亚洲卫星公司方面则有人说，按照香港的风俗，4月5号这一天是清明节，清明节是鬼节，鬼节这天除了祭坟最好别干别的事儿。还有其他香港同胞也反映说，最好不要在4月5号这一天发射，因为很多年没有给老祖宗上过坟了，想利用清明节这一天去老祖宗的坟上烧香磕头，但又很想看发射卫星，如果在4月5号这天发射，两者就会相互影响。于是关于4月5号是好天还是坏天，发射日到底选在4月5号呢，还是选在4月7号呢，一时间美国、加拿大、香港地区传得沸沸扬扬，而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采访中有人还告诉我，听说为了证明4月7号到底是好天还是坏天，中国内地有个老人在一个幽静的夜晚特意翻出了一本老黄历，带着老花镜将老黄历举在灯下连续查看了三遍，最后的结论是4月7号出师不利。与此同时， 香港也有一位老人，在一个落日的黄昏搬出了一本老黄历，他躺在睡椅上认认真真地查看了四遍，最后的结论是4月7号是个黄道吉日。但是传说毕竟是传说，我查看了当时的会议记录，会议记录的显示是在3月19号中午1点的中外首脑协调会上，中方提出发射日按照4月5号准备。在3月26号下午4点的中外首脑协调会上，中方又一次提出将发射日定在4月5号。在3月28号上午的中外首脑协调会上，吴传竹对4月5号天气的可靠性做了明确的分析以后，中方再一次明确表示先将发射日预定在4月5号，如果4月5号不行再向后顺延。但是亚洲卫星公司却仍然坚持在4月7号发射，他主要提出了四点理由。第一，根据原协定4月7号也是发射日。第二，香港卫星通信站还没有完全建好。第三，他们各方面的工作计划都是按照4月7号准备的。第四，4月5号是清明节，按照香港的风俗，人们这天不出门。为此，中方指挥部专门召开了会议，经过研究一致认为，发射日定在4月5号最好。如果对方一定要坚持4月7号发射，到时候因为天气问题不能发射，其后果将由对方负责。在会上，任新民老总说，如果他们要坚持4月7号发射，我们可以冒点风险，但现在就要把话讲到前面，到时候卫星发射不成就得赔款。按照合同约定，任何一方如果因为主观原因推迟一天，要赔偿10万美元。上官试盘也强调，今天晚上就写信，坚持4月5号或4月6号发射。如果他们要在4月7号发射的话，那就把任总的意见写上，明确提出要对方赔款。4月7号如果天气不好，绝不发射。沈荣俊副主任最后拍板说，你们呢，马上给亚星公司发份传真，内容呢就这么写，说根据天气预报和按照双方确认的前提，4月5号和6号好天的可能性大，4月7号和7号以后天气会转坏，因此我们的意见是4月5号发射，但考虑到你们的意见可以放在6号，但是如果非要在7号，我们尊重你们的意见，但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和拖延将由你们来负责。至于7号以后能否发射，要根据天气条件再定。3月31号，卫星中心气象部门又对外发布了4月份的逐日天气预报，仍然认定4月5号和4月6号是好天，晴见多云，发射窗口满足最佳气象条件。4月7号到10号是多云见晴有小雨，只具备最低的气象发射条件。但是直到4月1号的中外首脑协调会上，亚洲卫星公司才明确表态，他们已经将发射日定在了4月7号，而且邀请几百名外宾来西昌参观发射的请柬都已经发出去了，所有的包机也全都订好了，希望中方能够谅解他们这一难处。至此，中方为了顾全大局，只好被迫做出让步，将发射日定在4月7号。但是明确强调，倘若4月7号和4月7号以后不能保证发射，其后果一概由对方负责。于是，便有了4月7号这一天的风风雨雨。 以计时